想睡，你还在想着他吗？你这样痴情到底累不累？明知他不会回来安慰，只不过想好好爱一个人，可惜他无法给你满分。多余的牺牲他不懂心疼，你应该不会只想做个好人。哦，算了吧，就这样忘了吧，该放就放，再想也没有用，傻傻等待，他也不会回来。你总该为自己想想未来，你总是心太软，心太软，把所有问题都自己扛。相爱总是简单，相处太难，不是你的就别再勉强，不是你的就别再勉强。 无论你是什么样的人生经历，你身在何方，也许当你老去的那一天，你都会记得第一次心动的感觉。所以我们今天这一小节的大牌主打歌要给你听到的作品都跟心动有关。第一首歌叫做《心有独钟》，而刚刚这首歌呢，是我们熟悉的任贤齐的作品《心太软》，不过演唱者是在发烧界非常受欢迎的女生陈果。接下来我们要听黎明《心在跳》。 你微笑不代表你想拥抱，你的拥抱不代表一切美好。如果说梦想是一个浸泡，至少我能够主握。